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我风骚，我快活，我是小张张。 我是唔记得朋友电话嘅瑞仔。 过咗去啦，算啦。 我好耿耿于怀。我昨天问咗好多朋友，我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好朋友嘅电话？佢就串串边个会记呢啲嘢？ 真系冇人记得啦，而家我讲真噶， 系啊，冇错， 系啊，我好唔开心啦。 好啦，又嚟啦， 星期五，噔噔噔 噔，唔系，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分叉的感情线，完到嚟。 寻日有一个好靓嘅黄昏，嗯、西贡。有一架开篷车，坐咗一男一女。 个、男系点噶？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一阵先，男嘅扑咗落个女仔度。 男扑落个女啊？ 咁呢个画面靓啊嘛，系、个女揸车。 你都要睇下个男同埋女靓唔靓系嘛？ 呢个时候，阿梁咪咪话 ：，Bibi 啊，到底而家我哋系咩关系啊？ 嗯， 好朋友咯，但你又同我咁亲密，傻猪。因为我哋只系亲朋好友啊嘛，吓咁点解？你唔俾我拖手，反而俾我锡你个嘴唇啦？点解啊？傻猪，我同你只系纯友谊啫。一个独自在花销，另外那位纯纯洁癖， 富富得正，各取所需， 我唔识 多微妙。 轰轰又开始啦！ 你都未形容嗰个男仔系点样嘅，同埋嗰个女人系点样嘅？ 一阵子啦。 哎呀，好心急啊！ 星期日嘅早晨 ，Happy Friday！ 各位朋友，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44%。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呢个周末有两阵嘅骤雨，下个礼拜有阳光，欢迎加入我哋大家庭。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Come on, boots. 迎接多半的星期五十点十七分听风骚范围。记住今天有点样的时间在十二点半后。今天也下了我们玩游戏。节目马小强先生呢个故事咧，突然令我谂起一样嘢咧，可能咧我唔知喺你嘅脑海， 你 哋两位 回味紧啊！ 我谂紧我由你嘅古仔咧跳出另外一样嘢，即系 你嘅古仔嚟噶傻猪， 你都话唔系讲我，你成日都话唔系讲我嘅， 你信我啊？ 你有冇留意佢讲紧梁咪咪啊？个个礼拜五嗰都系你嘅故事嚟噶。 嗱，其实咧你头先讲一样嘢咧，我觉得几得意喺爱情世界里边咧，我觉得即系通常咧。挨落去嗰个咧系女仔挨落男仔，通常即系男仔咧就比较少挨翻个女仔。 我真系唔知点解你会挨落嗰个女仔度咯， 系古仔个梁咪咪点解挨落个女仔度？ 你自己谂啦。 你一定有挨过啦， 有，但系嗰即系嗰个比率嗱，即系一般会系女仔挨喺男仔个膊头。 系咁点啊？ 即 系 一个好似一个比较 系啊。你洗唔脱琴日嘅罪名， 唔系因为你 洗脱乜嘢？佢有咩罪名？ 挨落个女仔度。 你嚟个谂起之前咧， 系 有个讨论区里边讲，佢话女仔咧，如果咧俾即系如果男仔挨落女仔嘅即系某个部分咧，个男仔会好 relax 啊，好舒服。 边个部分？ 你睇下你个陶醉样几衰，眯埋眼讲。 佢呢排都系咁。佢呢排都系。 我试下眯埋眼讲嘅，咩 feel 先？ 我哋继续啊。但系煲天气唔得。 但系好迷失噶，咁样讲嘢。 我都觉得系，我唔知我自己喺边。 系啦。 OK， 得。好，喂，嗱，我想问嗱。 讲完噶啦。 讲完啦，我唔想继续，即系嗰啲叫做咩？再讲落去，自己谂啦，系啦。 你都傻嘅，你估你唔讲，我哋阵间唔会翻斗咩？ 就系咯， 避唔到嘅。 只要俾男朋友挨咧，就佢就即刻会好 relax， 好开心啦，咁样咯。好，有一个话题，我今日 睇埋啲咁嘅嘢嘅。 我点知？ 哎呀，网上啲资讯。即系 咁，你可以慢啲嘅， 即系 咁 弹出嚟。 我冇睇内文噶啦，其实已经。 哇！你睇埋标题 啊？唔系，佢净系睇个标题，跟住觉得个请我都做过啦。 都唔系咁嘅， 都唔系咁嘅，系咪？你嗌我嗌你一样咁开心。 冇错， 系啦。 在座嘅包括李丽蕊、马小强，包括我自己，试过有一段独居嘅日子，系咪？即系一个人住嘅日子，系咪？ 想讲乜嘢？ 一篇文章，其实几篇文章都讲嘅。佢话咧，如果一个人住嘅朋友们，你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有啲嘢咧，只系一个人住咧先可以享受到嘅咁样。我想睇下你有冇做过啫。 嗯， 第一样嘢呢一个文章佢所讲就系随时都可以唔着衫裤行嚟行去。 呢个系啊， 系唔系自己一个人住？我哋有啲人都未必真系得嘅。 系啊， 即系我唔可以咁样系 啊，赤裸裸 系啊，我唔会咁做咯。 哦， 系啊， 我 唔会咁做。我 好似都冇试过，间中啦，即系唔系成日啦。但系佢意思即系基本上唔需要有衣服嘅考虑。嗱，不过咁样呢一样嘢咧， 我估应该倒翻转系嘛？即系如果梁继章嘅话，应该嘅就系同一个人住嘅时候，佢就会咁样咯。 冇错， 佢自己一个人就冇瘾啦。 有个同嘢喺前面嘅。 加个住噶， 加个住噶，佢就会咁做。 加个住噶，你如果真系想咁做，唔紧要，拉咗窗帘先，因为呢一样嘢可能对人哋一个冒犯嚟嘅。即系如果你自己， 咁你对住个海， 咁又睇下，唔系我睇下你冒犯，点会冒犯啊？有时 好似唔得噶，即系如果人哋嗱，因为而家香港你知啦，屋对屋，窗对窗， 法例啊，法例规定唔俾啊。 嗱，我就成日都喺度谂啦，如果你咁样即系全身赤条条， 怪得你唔敢试啦。 人哋其实系咪应该可以告你噶？系咪人哋？ 点解啊？ 唔知啊？ 告我乜嘢啊？ 露体咯，即系暴露咯。 喺你自己屋企， 我喺我自己屋企都唔露得体啊。 嗱，除非你行咗去窗口嗰度， 喺度哇， 系啦，我觉得咁肯定唔得啦。 咁样梗唔得啦， 咁你坐喺 sofa 度睇电视， 咁你就 骚扰紧 我啦嘛。 系啊，你装我啫。 我问翻你哋啦，如果你对面屋有个阿叔成日咁样。咩都唔着嘅行嚟行去，你会唔会？ 我根本就唔会留意到。 我唔会，我真系唔会。 系啊，我哋唔会留意到，仲要成日行嚟行去，佢描绘得咁清楚。 OK， 好啦，嗱，我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所有食物都系自己嘅，中意食就食， 即係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入倉咧，入自己中意食嘅嘢啊，即係所有嘅同食物、啊、零食有關嘅，都係 唔 需要 考慮其他人， 係唔需要考慮其他人啦、啊。嗯，你覺得呢個算唔算一個？ 唔算，我叫自私強啦嘛， 一向都係噶啦， 一向都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就算你同居嘅，你都可以有一個嘅、嗯，有一樣嘢係自己嘅，有一個都係你嘅咁樣。 唯獨是公家嘅， 唯獨是有時好衰嘅，你嘅叫做咧就係有啲嘅係可能你就係呢啲打仗嘅糧響啊，即所謂叫做係咪？即我突然間好肚餓，好想食個儲備糧響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日，哇！我好想翻嚟食嗰包薯片啊，翻到佢食咗咯。 啊、 你有冇試過啊？ 有 漏，我真係好漏。 有 係啊，但嗰包薯片係我買嘅，到最後咪又唔買翻。 嗰櫃佢冇擺翻5蚊喺度啊？ 冇，但係佢之後佢買翻俾你咁樣咯。 Okay, 但係你嗰一刻你好想食啊嘛？ 啱係有時嗰一刻你 好激氣啊！ 同埋最大遺憾係咩咧？嗰包係最後一包啊！即如果你有幾包咧，咁你食咗我嘅咪算咯。 梗 係 啦， 但 如果我有嘅話，我就唔會咁嬲啦。係 啦， 而最後嗰包咧，通常喺我屋企啫嚇，就經常咧係成為一個叫做大家互相爭多嗰陣咧，冇人食嘅。到最後一包咧，永遠就個個都我都想食咁樣。 如果你係咁嘅，你每一次你買一包咪得咯。 系啊，又或者买好多包，净系包一包去嗰度， 食完先算。 系啊， 抢 完系又攞一包出嚟， 都系一个方法。另外唔使配合人哋嘅生活习惯啦，牙膏中意点支就点支，厕所板中意摆就摆，放就放，唔拉就唔拉。 我觉得好小事啫。 我都唔 係，其實你單人你雙人又要食男女係成日都因為廁所擺而唔開心㗎。 唔、 啊、 會㗎我。 係咩？ 唔會㗎。 你唔會㗎？哦，我知啦。即係你嗰、那個，我明啊，唔需要再詳細。 O K， 係好。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唔想傾偈就唔想傾偈，因為有陣時咧，如果你有 roommate 啊、朋友啊、屋企人咧。点啊今日呢啲做咩冇嚟心机啊？咁你会要回答一啲咧？你其实唔想讲嘢嘅时候就唔想讲嘢啦。咁如果你一个人住咧，系中意静，其实反而呢一样嘢咧， 但系你想讲嘢嘅时候 冇 人 讲 嘢 喎。 系啊，我反而讲咧，我最中意一个人住嘅时候，一个人住嘅时候咧，我最唔习惯就间屋好静啊。你有冇呢个感觉？ 你3000尺豪宅梗系啦， 系啊， 300都未必有我。我 先 做嗰个，系啊。 唔系，我觉得反而病就真系好想有一个人。 同意。我唯独就系呢一样嘢啫。 杯水啦，都好。 你话所谓呢啲咁嘅生活细节嘅话咧，我觉得嘅就 系 你选择嚟嘅， 系 嘛？你喜欢嘅，不过我觉得嘅就系人嘅性格嚟嘅。我就 系 好中意自己一个人住嘅，我唔中意同人住嘅。 我都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我最好嘅就系同喺屋檐下，但系有两个唔同嘅空间。你有你自己嘅空间，我有我自己嘅空间。想见面嘅时候就大。是一个共同的空间，那里见面就好了。跟着就是你不打搅我，我不打搅你。我觉得这样是最舒服的。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喜欢的，就是永远都有些人在家有热闹啊、高兴啊，喜欢跟人一起去分享的，那些就不同了。那些是不能够独居的。 不同的。 我想梁继章应该是那种。他是喜欢有人跟他一起分享。 一家乐也融融。 是啦，这样。你呢？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其实两样嘅都可以嘅，系啊，一个人又得，一班人都得。 唔系我嘅意思系住啊， 即系你喜欢 两个人又得，一个人又得。 因为我真系唔系好喜欢嘅，就系我唔想就你时我亦都唔想你就我。 系， 你 有时 唔 出声就真系唔想出声。 系啊，就算你话两个人喺埋一齐喺好耐，或者你系夫妇又好，我唔知啦。即系我嗰个咁样嘅关系，我系会觉得嘅就系我仍然系要尊重对方，系有佢自己嘅空间。我觉得咁样先至叫做舒服一啲。吓，即系点都好嘅就总会有你可能系唔想讲嘢，情绪低落，或者系想自己一个人噶嘛。 同埋每个人嘅作息时间唔一样，嗰、个中意两点先瞓，但你十二点要瞓。 好辛苦噶，我觉得日积月累呢啲加加埋埋系会唔舒服咯。 冇 错， 我嗰 时 一个人住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一个倾向咧，就系、是、我系会成一个空框框嘅，因为自己住咧，我又唔使交代俾人啦，我又唔使理人哋点睇啦。空框框意思即系我冇买床啦，我又冇梳化啦。 你瞓咩啊？ 咪瞓床褥咯，佢讲过噶啦， 就咁 样 张床 褥， 咩都冇噶屋企，系啊，呢个当然都因为钱嘅问题啦，即系悭得就悭啦，我冇雪柜添啦，所以买咗翻嚟嘅嘢咧要即刻食啦，有时生果都系啦，逼住自己，所以嗰阵时咧食生果系每次一买翻嚟咧就尽量今日食晒佢咁样，咁咯，因为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呢啲可以唔买嘅嘢，一个人住啊冇家私， 但系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想同人住噶嘛？ 好似系买双 人， 其实系、 你会想同人住噶嘛？如果俾我拣嘅话，我中意自己住噶嘛。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想同人住定系自己住啊？ 都系自己住， 咪系咯。 最终 就呢个就 系 最终你自己系啊，你终于你自己嘅时候啦。我相信我就系阿 Michael 嘅，为想同人住嘅咯。因为我曾经听佢有好多起居作息嘅，佢系中意 佢要有人陪，佢、 啊、 要有人陪，你明唔明啊？我哋呢一啲嘅就係、是、你最好唔好搞我，我哋係呢一隻嚟噶嘛，係咪先？所以嗱，你見到佢可以獨居嘅時候嘅話，佢會咁樣裝置佢自己嘅屋企，你已經知道佢唔中意噶。 嗯， 所以佢先至唔會話啊，等我買一張我自己好中意嘅沙發先，或者我就哇佈置到自己屋企好好，我翻身去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一個少少女人男人嘅安樂窩啦。佢唔會嘅，因為佢唔中意，佢根本就唔中意，係咪？ 你又 發聲咗嚟， 好似有啲道理喎， 係咪？ 我真係冇乜花心思喺嗰、 啊、 個家具啊、廚具啊，甚至個雪櫃啊，有好長時間都冇買，即係完全吉嘅。所以 你唔會嘅。如果你喜歡即係佈置自己嘅環境嗰啲，多數都係喜歡自己一個人即係買 幅 柱嘅人。係啊，搞下呢樣，搞下嗰樣啊， 好靚啊，啲杯杯碟碟啊。 最緊要住得開心，每日開心，聽風騷快活更加開心。早晨，早晨，早晨。10:29 Self Control， 我哋听听十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隔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深圳五洲宾馆主持召开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到场，本港商会领导、部分国际企业等获邀出席。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佳、新鸿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良、顺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琼、顺和置业副主席黄永光、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森、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贝君琪、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霍振环等陆续到场，多名司局长亦有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等。消息指座谈会预留一日时间举行，朝早举行座谈会，下周继续有会议，晚上举行晚宴。巴黎殘奧金牌得主硬地滾球， 港队硬地滚球代表何婉琪日前在社交平台说，前往铜锣湾一间泰式餐厅嗰阵被拒入内。何婉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进一步讲述当日的情况，形容当时餐厅职员似乎不太欢迎他，而他自己是见到餐厅内应该有足够空间才考虑入内。他强调不是想针对某一食肆，只是希望事件令社会提高对共融和无障碍的关注。他说事后收到餐厅负责人的解释，指职员可能未必太认识如何应对，以致出现当日的情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节目说，今次事件反映有餐厅未必对歧视条例有清楚认识，他希望从业员和残疾人士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也希望当局多做宣传教育和推广。南韩发生渔船沉没事故，至少两人死亡，十二人失踪。总统尹锡悦和国务总理韩德珠都指示有关部门动员一切可用资源，竭尽全力进行搜救工作，并确保搜救人员的安全。韩联社报道，南韩海警凌晨四点半左右接报，一艘渔船在济州对开海域沉没，随即出动前往救援。根据海警资料，船上有27名船员，至今救起15人，其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其余12人包括两名外籍船员下落不明。海警动员18艘舰艇和5架飞机搜救。报道说，海警调查后初步怀疑船员在甲板将渔获搬运到运输船的过程中，渔船船身突然倾侧，最终沉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64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5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65元，升4，盈富基金21.18元，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7.3元，升4.8元。腾讯控股426.4元，跌咗2元。美团194.5元，跌5.4元。小米集团29元，升1.15元。阿里巴巴96.3元，升6.5元。小米集团28.95元，升1元。港交所341元，升7元。小鹏汽车59.85元，升9.85元。融创中国3.47元，跌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53.0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8，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515点，升133点。港金报25,07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98.43美元，卖出2,6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富林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丽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沙宣道啦。去翻薄扶林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赛马会跨学科研究大楼对出啊。咁反方向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薄扶林分区电力站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富林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碧丽道，咁影响到而家沙宣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赛马会跨学科研究大楼对出，咁薄扶林道去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薄扶林分区电力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嘉陵街。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维园道桥底去北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葵涌道丽景桥底荃湾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悦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他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欢迎校长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啦，咁一阵间咧喺11:00埋参与我哋嘅节目，你又知唔知嘅吓？好啦，其实头先正如头先讲，一个人住咧，有人中意啦，有人唔中意啦。跟住咧，我想讲咧，其实如果一啲嘅叫筍工咧吓，我睇呢一份筍工咧喺澳洲啊，但呢个地方咧，我又好似冇听过，叫南瓜岛 （Pumpkin Island） 吓，一个比较偏僻嘅岛仔，系啦。咁有个女仔咧就喺网上咧分享咗佢自己喺呢个岛上，佢觉得系好正嘅一份工。我就谂啦，呢一份工会唔会对于佢好正，其他人又会觉得正唔正咧？咁样嗱，佢正嘅意思咧就唔会。每个礼拜咧，只系翻24小时啫，即系佢 working hours 咧。如果你当系六日，咁就每日系4小时嘅啫。第一，第二，佢嘅工作非常简单，因为呢个岛咧系叫做一个生态岛，即系总之系乜嘢都冇， 电都冇啦， 乜嘢都冇嘅。电嗰啲嘢应该有嘅。我意思即系一个岛，但系里边可能只系得一啲 最原始嘅嘢， 最原始嘅嘢啦吓，呢个生态岛。咁咧，佢系免费喺呢度住一啲嘅即系屋啦吓，即系嗰啲矮矮地嗰啲屋仔。咁啊，每日咧除咗做嘢之外咧，乜都唔使做。 看海， 看海。岛上什么也没有，什么公司啊， 即系好似灯塔嗰啲咯， 系啦，即系一个咁嘅工作啦。咁嗱，佢唔使俾住宿费啦，而每一个礼拜咧，仲有2000港元。不过就袋咗啲钱咧，其实你都基本上咧 冇用啦， 其实系冇咩用嘅，因为岛咧系荒芜到咧乜嘢都冇嘅，净系得个沙滩同埋一啲嘅游客行嚟行去咁咯。 有游客啊？ 会有人去噶，咪咁如果唔系点啊？佢有个生态村 都有噶嘛，间唔中有咩猫岛咁样，咪成个岛咧猫嘅，好多人去噶。 我谂谂起灯塔嗰啲岛咧就冇人。 灯塔仲 系守灯塔啫嘛， 仲荒芜啲。佢呢个都叫做有个海滩，咁佢就喺网 上。 上 头唔好玩手机。 哦，对唔住啊！ 你几时做咗呢一个项目主任？ 嗱，你唔好喺度笑人啦、 啊， 你唔好俾我捉到你 啊！ 我唔系话佢，我话我笑紧你， 我知啊，但系我系咁讲啊嘛，我乘机啊嘛 ，OK 系 真系啊，我继续 系啦，我又谂喂，嗱，你有冇去过一啲咧岛上面系乜嘢都冇，鸟蛋都不生嘅地方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去到一个咧喺布吉岛附近嘅嗰、那个地方， 布吉岛简直系你乡下， 唔系布吉岛，系一个岛叫 PP 岛， 佢嘅爱。 爱岛， 然后你会发觉作为一个都市人咧，你突然间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方咧，你会觉得好似唔知做啲咩咁啊！即系你嗱，你嗰次讲过啦，你喺国内咧六点七点后咧，你会觉得好似突然之间除咗瞓觉咧， 冇嘢做啦， 冇嘢可以做。嗰感觉其实几唔惯嘅，最初 我又 OK 嘅，所以我一个人住真系得嘅。 咁就 系 咯， 系啊，即系一个人去房， 佢 唔系好大， 完全唔系问题。 我就喺里边啦。 我去嗰度就 系 想咁啫嘛， 系啊， 放空，净系晒太，每一日就系做两样嘢嘅，就系晒太阳同瞓觉。 系啊，我 OK 啊， 系啊，睇日落日出， 系啊，我哋继续啊，入正题啊，唔该， 你继续啊。 哦，呢个正题嚟噶啦，即系话，其实到底你哋会对于呢啲咁荒芜到好似一个野人嘅生活，到底你会唔会喜欢呢？ 我答咗你啦，我 OK 啊。 短期我喜欢， 系啊， 长期 系啊。譬如话有啲书啊， 因为我都中意啊。如果你可以叫我带一个朋友去嘅就得啦。 系 吓，带多一个朋友嘅， 唔好带我， 系唔好随身。 冇谂过带你， 都唔好带佢。 我都唔会带你，我唔会呢两个都唔会，即系唔喺我考虑行列咯。我会带一个嘅就系会识得制造好多热闹气氛啊，或者系即系会氹得你开心啊，咁嗰啲朋友仔咯。咁、如果你叫我带多个朋友去嘅话咧，我觉得我系可以喺嗰度生存嘅。系啊，因为你要有人。 哦 okay、 只要有人啫，但系你话其他嗰啲什么咩 WiFi 啊咩噶啦，其实你如果你有本书，你 OK 嘅， 系啊， 系咪啊？有一啲嘅就 系 我从头到尾都好想睇嗰啲好厚嗰啲书咧， 啊《红楼梦》啊， 系啊， 我系真系睇《三国演义》。 你趁喺呢啲时候嘅话，你就 系 最好啊！ 超忙， 有啲人喜欢呢啲地方，真系喜欢到不得了。我试过见到有啲人咧，可以日头坐喺个酒店嗰、那个。泳池旁边咧，到夜晚我翻咧，佢都喺翻嗰个位 置。我知道你讲 过啦，我知 讲过八次，我感觉我嗰、那个人系我。 你今日做咩做咗警察嘅？人哋喺度玩手机啦。其实我唔系玩手机啊，我唔系睇手机咯。其实我真系转紧我自己呢个。 咁你转你无啦啦转嗰嘢做乜嘢？ 我掂咗佢一下啫，你唔觉得好好玩咩？系咯。 哦 ，OK，OK，OK， 继续。 跟住人如果又话人哋呢样嘢，系啊，突然之间咁样。 系啦，即系人去到某一个环境咧，你会突然间发觉你以为你可以接受嘅，未必系接受嘅。 咁啊系。 你记得我讲过一样嘢，嗰阵有个实验，就系有奖嘅一扎人。困在一个房，一个人困得几耐？一个月，一间房里边乜嘢都有嘅，有书，你系可以带唔知两样嘢定带三样嘢，带本书系啊系啊。咁但 系 好多人咧一日啊，即系廿四小时已经咁钟，我唔顶，顶唔顺，我走啦咁样咁 咯。一日就少得滞， 系啊，即系 因为有时可你放假，你都会可以咁样咯，即系喺个酒店里面唔出嚟 系啊， 我就 可能系有一种幽闭症，即系佢唔可以，即系四面墙、哦、一路都系冇人同佢倾偈，一路都系咁样， 即系冇同外界有接触， 冇得接 触都冇， 乜都冇。 同、 哦、 埋如果你参加紧一个实验，又会唔会又唔同啊？ 系 啦，感觉系嘛，即系有少少被逼，系咪、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我唔系嘅，我俾你拣择，即系你自己系可以嘅，就 系 断网啊，所谓叫做。有时其实有时你要间唔中，你都有嗰啲断网假期噶嘛，即 系 唔好上嗰啲社交媒体 啊， 唔好玩手机啊， 隔住 嗰啲，系咪先？系咯，咁我都 OK 嘅，你间唔中。 真的，等于你咩啫嘛，你要 detox 啫嘛，你有时你都要排毒啦，呢啲都系毒嚟噶，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冇话好唔好， 你得 唔 得？ 咪咪适 唔 适合？佢一定唔得。 我试过， 佢咪话去咗 PP 热爱岛咯。PP 热爱岛应该同另外一个去嘅，佢讲过 系 系啦，佢都唔得咯。 但 系 嗰个都系散咗，后来系咪啊？ 有边个唔散咗？ 寻日个码头嗰个 都散咗， 冇咗。 系啦 ，PP 岛个冇咗，系啦，喺嗰个泳池嗰个都冇埋。 你咪 系咪？ 唉，你同我出本自传好唔好？你好似知道 晒，我睇冇人买嘅。 你好似知道晒我啲嘢咁样， 知道系知道啊，但系真系冇人买 嘅。各位朋友，下次有嘢唔好话俾你啲 friend 听，因为咧最后咧系好多年之后佢都仲会记得嘅。 唔系佢遇到我哋啲毒舌啫。 问题在于你间唔中你提醒我哋啊嘛。 系啊， 喺个节目啊，爱好系列啊，最频繁噶啦，我都唔想啊。 Just breathe on solid ground. to the occasion。早晨，听紧风骚爆人，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找一颗真的心，在这个世界上找一颗真的心很难。你对人好，人家未必对你好。你图真心，人家未必图真心。因为人心是看不到，亦都无从分辨。就算嘴巴真，心未必真，讲好话未必怀好心。就一颗真的心很难，你帮的人未必会帮你，你帮完人他都未必会对你真心。人家跟你说在你需要的时候一定有我，到你真的有事了才知道，承诺有时会变谎言，热情有时会变冷淡。找一颗真的心很难，有些人跟你说我啊，因为对你好先跟你讲咋。你以为是这些掏心掏肺的说话，其实只是一些挑拨离间的说话。如果你句句都信，就会误会了你身边的人。可能你会留下一些呃你的，而赶走一些对你真心。找一颗真的心很难，同你信誓旦旦话一辈子不分不离嘅，结果遇见佢认为更好嘅，马上就离开你。呢、这个世界并唔系你真，人哋就会真。当感情变，关系就会断。找一颗真的心很难，有些人重视感情，但系有些人重视利益。看重感情嘅好难遇见，看重利益嘅周围都系。如若生命里面有些人珍惜你的好，对你感恩的，这个是最珍贵的缘分。找一颗真的心很难，不过都要去找。虚情假意别当真，将你当草别认真，哪个对你好你就对哪个好了。人的心太贵太难找，不要浪费给不值得的人，不要辜负了信任你的人。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比任何黄金钱币更重要，更值得珍惜。愿你今天找到一颗真的心，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口里面讲好说话心里面不怀好心的人身上。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红塔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 我是高志坚，是一个右手截肢的运动员。我有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 潜能力奇新人类， 主持高志坚。 咁喺呢个节目里面，我是想透过我哋一班残疾人士佢哋嘅经历，学习到更多嘅智慧。我是 CIBS 电台节目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号。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些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蕊啦、马小强同埋阮仲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节目《风骚快活人》嘅啦吓，咁一阵间咧就唔系一阵间，而家净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1872388，因为咧阿靓妈接紧你哋嘅电话嘅。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德兰中学叶妙颜校长。 叶 校长你好 ，Milky 校长早晨， 冇错 ，Milky 咧就系校长嘅，我哋嘅名称都可以咁称呼佢嘅，系咪 ？Milky 早晨， 系啊，我讲你叫 Milky 话校长噶嘛， 系啊 系啊 ，Milky 校长早晨 ，Milky 校长早晨 ，Milky 校长咧，因为今日咧我哋一见到佢嘅时候，佢就话嗯有边个有叫我早晨，咁我哋个都有啦，跟住咧佢俾咗张支票我哋， 系啊，好靓， 系啦，冇错，张支票咧好犀利啊，因为咧净系喺我哋嘅我哋而家呢一度嘅话咧就得一位同学系未有嘅啫，咁所以咧就Milky 校长好好啊，佢就系话有得佢自己 tick， 系啊，因为里边咧有好多。多嘅， 啊，例如话你觉得呢个同学系赞赏啊，热心服务啊，行为进步啊，学业优异啊，慎思 好多格仔嘅， 系啦，可以剔嘅。啊，路不拾遗啊，咁样乐于助人，学业进步。 咁、你觉得你系适合剔乜嘢 啊？而家对住我，即系我讲啦，系咪先？好啦， 你够胆你就剔 得，知道。咁咧，头先咧，因为我就喺做紧呢个网上情嘅时候咧，咁啊，另外两位台仔已经攞咗支票啦，咁样系你哋自己剔定校长剔？ 唔系校长剔噶， 校长剔嘅。 我哋有啲不满嘅，其实。 系啊。 好啦，咁啊，到我新闻嘅时候咧，校长就俾咗呢一张咧，貌似支票，但系一张咧好可爱，有一个同学仔嘅卡通公仔嘅。咁呢张支票咧，里边咧有头先所数嘅格仔啦。不如好快讲晒上去好唔好啊？有赞赏啦，热心服务，行为进步，学业优异，慎思明辨，有气质，甚为不保，甚为不满。 甚为不保，你可以 讲转咗。 校长啊，你收翻张支票啦。 甚为不满，积极参与活动，见义勇为，负责任，仪容服饰整齐，乐于助人，可以进步。讲啦，就系咁啦。我咧剔咗乜嘢咧？嗱，咁因为我头先咧攞咗嘅时候咧，有阿校长帮我剔咗有气质嘅，咁我系多谢校长啦，咁样吓。另外咧，我自己剔咗负责任 ，responsible， 我剔。咗仪容服饰整齐啫吓，嗱唔代表靓仔啊！ 好嘢，好嘢， 上诉上 诉！竟然你剔呢个服饰仪容整齐， 校长，点解你觉得我唔整齐？我觉得嗱，即系咁讲啦，我每日咧我都即系孤物论嗱，呢个同靓仔无关啊。孤物论，我如果咧，我系花咗一啲时间咧，系去我首先讲，每日翻工一定全身冲凉啦，冲凉啦，即系 基本嘢嚟喎呢啲。 唔系噶，唔系个个翻工都会冲凉噶。我咁多年 点解我觉得你唔合格，你唔可以剔呢个咧？因为咧，作为一个学生，你又冇扣楼咁样 look good， 又露出底衫 ，no no no， 没收，帮我呢两头帮没收你支票，哎，真系啊，真系，哎，下次再嚟德兰中学再嚟。 第一个没收， 校长啊，想了解一下嘅就系，其实呢张支票咧系用咩用嚟做乜嘢噶？ 其实咧呢一张系德兰中学嘅赞赏支票，有冬季版。同埋夏季版咁咧，學生乖咧，好多時咧，老師咧、校長啦、主任啦，都會送呢啲學生支讚賞支票俾學生。 咩用啊？ 咁我哋咧就會學生儲齊呢啲支票，唔係儲齊啦，儲足夠數量支票咧，學期尾咧就會換禮物啦，換雪糕啦嚟學校。咁最特別之處咧，右下角嗰度咧就係叫翻佢嘅爸爸媽媽、佢嘅監護人簽名，即係做一個recognize， 咁學生就好開心嘅。咁好多時候學生咧，我唔想換禮物啊，我想 keep 呢張支票，我哋就去 keep。 好好，有意思啊！ 哎呀，好好啊！ 咁啊，唔好意思，下次你嚟得閒再攞過啦。 咁唔符合你嘅资格， 系啊，真系， 自己觉得 系啊，校长英明，同学光荣， 你唔点佢嗰啲剔得啱唔啱嘅？ 佢都我帮佢剔噶，我好少剔有气质嘅，见佢两个今日一即刻见到我讲早晨，OK， 送你有气质， 系咯，其实我哋就唔中意嘅， 系啦，真系好麻烦呢啲同学，真系 好烦， 多谢晒， 多谢，好啦，咁我哋准备咧，嗱，首半个钟头咧就系我哋问问题嘅，校长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 你又知唔知外国人有个说话叫做 a bed of roses， bed 即係瞓觉樽床 ,bed, a bed of roses， 讲嘅係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有心事影响，玫瑰最多咩㗎？刺，就好似有啲嘢喺心里面拮住，类似我哋中文嘅如坐针毡， a bed of roses。第二，佢形容緊一个舒适同安逸嘅状态。第三，华丽但唔实际，你摆啲玫瑰花材做咩啫？类似好睇唔好使，系靓不过唔实际。第四，令美好嘅事变得更美好，好似我哋嘅锦上添花呢个说话就系啦。A bed of roses， 第一好似如坐针毡，第二讲紧一个舒服嘅状态，第三华丽但唔实际，第四类似锦上添花，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 我拣 C。 华丽不实际， 系啦， 得个靓字。 我都觉得系有啲即系矛盾嘅，嗬，张床咁舒服，咁你啲玫瑰你瞓嗰时你都扫晒。 咪咯， 有一首歌系 A Bed of Roses 嘅，系啊 ，Bed of Roses。到底拣咩嘢？校长拣 C 系咪？ 我拣 C 啊，你 好，华丽但唔实际。 我系 A。 你是 C 嘛？唔系，我是 C 系锦上添花。 华丽但唔实际， 华丽但不实际。 最尾嗰个先系锦上添花。 系啊，最尾锦上。 D 先系锦上添花。 冇错，即系令美好嘅事，即系床要舒服啦，再铺啲玫瑰就更加好。 我拣 C 啊 ，A 同 C 啊 ，A 同 C 嘅。 我拣 D 啊， 好啊， 系啊。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 有冇啱啊 ？A、C、D 都有啊？ 有 ，A、C、D 都有。 系冇人啱嘅。 吓， 系形容一个舒适。 安逸的状态先啱。 哦。 伤悲是没有你，如果必须放手，永远躲避，忘掉了一岁，昨日故地，百年来自问已有准备，如你在面前仍能一起，随即可跟你走，忘记孤寂，千秋百世天天的等，等不到抱着你，越遗忘越是更要记起，不等你也不爱你，偏偏世界亦是你，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避，天空都不敢远飞，再痛悲都有限期，再努力放下你，再努力替代你，偏偏等不到已枯死，不等你也不爱你，花光世界实现你，爱失去以后回忆只能回味，匆匆相思一世纪，爱已不记得日期，纪念在你的故地，从来未远离。走，忘记孤寂，千秋百世天天的等，等不到抱着你，仰望着你孤单可处起，不等你也不爱你，偏偏世界亦是你，我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避， 呢条嘅爱失去以后啊，十一点二十二分啊，听下风骚爆人，再提嚟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靓妈等紧噶啦，打嚟一阵间喺十二点半点唱。 好啦，由我发问嘅呢一句说话咧，就系其实呢一个由呢个题目咧，就其实咧系从一啲平时嘅生活里面咧就攞出嚟嘅。好啦，想问一问嘅就系大家有冇食过姜汁撞奶咧？ 有 有啊， 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都中意， 麻麻地啦。 哦 ，OK， 咁啊，但系有冇谂过嘅就系原来姜汁撞奶系会唔成功噶？ 哦，即系 姜汁撞奶，你哋知道嗰、那个texture 系点 样？但系咪呢个零失败噶？ 就系唔系零失败咯，系、会失败噶。失敗嘅原因嘅話，可以係有幾個噶，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姜汁撞奶啦，係有兩樣嘢啦，就係、姜同埋奶，係咪、原來用姜係要用啱姜，你先至會凝結噶、你知唔知㗎？ 唔知啊！ 如果你會買咩姜啊？ 普通街市， 普通街市大大嚿 啦，即係普通 姜 得㗎， 嚇嚇。 好啦，而家就係問題嚟啦。姜汁撞奶，如果要將佢凝結嘅話，實際上原來你係用乜嘢姜嘅呢？我係問咗一個食家話俾我聽㗎吓。失敗嘅原因嗰就係因為用錯姜。好啦，而家有四個姜俾你揀。A 好多姜。 係啊，好多姜。原來好係啊，真係好多姜㗎原來。A 老姜 ,B 生姜 ,C 沙姜定係 D 南姜呢？ 我都唔知佢有咩分别，我都唔知有咩分 別。我听过， 我净系知道沙姜我嚟整鸡咯，沙姜鸡。 我最中意沙姜。 系啊，好正啊！ 沙姜真系好食。 系啊， 老姜。 老姜。 生姜。 好，一个老姜，一个生姜。 生姜， 你都系生姜系咪？好， 有冇人啱？ 即系有 A 有 B 系咪？有人啱嘅。 老姜。 正确嘅答案。 系老姜。 改唔改？ 唔改。 正确嘅答案系老姜嘅。 哦。 大家就以為嘅就係姜汁撞咧，咪求其喺屋企嗰度，係咪你有嘅話，你咪就切碎嗰只，跟住揾嚟撞咯。原來係唔得噶，佢係唔會凝結噶。所以若果你話咧要用姜汁撞奶嘅話咧，秘訣之一就係要選擇老姜或者係帶泥嘅姜，因為咧你要揸出嚟嘅姜汁嘅話，你亦都要留意到一定要有白色粉末嘅沉澱物。老姜就有啦，咁呢个沉淀物咧，先至能够咧就系同你热嘅奶咧撞落去嘅话咧，佢先至能够凝固成为我哋食开嘅姜汁撞奶嘅。 好嘢，好嘢， 好 嘢，厉害，厉害，厉害！ 校长，你家政堂教埋佢哋整姜汁， 姜汁撞奶。 我哥好中意食嘅，上个礼拜先捉我食姜汁撞奶，佢食啫嘛。 我都好中意食噶，但系原来自己喺屋企度整嘅话，你要买啱姜啊，因为我哋系唔会凝固噶。 得，好好 好啦， 系咪学到嘢啊？ 学到嘢。你出食物题，我又出食物题。 惊你啊！ 酥皮汤大家饮过啦， 饮过。 系你知唔知酥皮汤咧？系我老友一个法国名厨发明嘅。 佢叫咩名啊？ 阿坡，1975年。 坡顺花桂水， 爽唔爽啊？ 唔爽。咁嗱，装呢个酥皮汤咧，佢全部用一个叫做相思头碗嘅。即係有兩個耳仔或者兩嚿嘢突出嚟嗰隻碗先得嘅。點解佢要揀呢隻碗呢 ？OK， 有呢個相思頭，容易固定嗰個酥皮。第二個就係咧方便嗰啲侍應咧，以前咧法國咧佢哋叮住嗰，係啊叮住嗰兩粒嘢攞出嚟嘅。C 是但啦，咁啱嗰次我老友阿婆發明嘅時候就攞咗呢個碗裝， 用開就用 啦。D 最後咧就係方便嗰啲客人咧，原來咧咁樣揸住咕咕咕咕嚟飲。點解要發明呢個酥皮湯咧？係因為咧頭本多數係食呢個沙律，跟住食完沙律咧篤穿個酥皮咧，佢話：哇，嗰陣味湧上嚟咧，好好有胃口。 幾多個啊？你而家有幾多個嗰個夾俾我揀啊？ 四個咯， 講多次啊，講多次啊，係啊，講多次啊， 係 講多次啊，唔係收尾佢講嗰啲就唔係啦。 你啲選擇 係啊， 校長， 但我都聽到五個選擇喎， 三個選擇， 四個， 咁你呢條題目要取消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点解想彼此激沉？只想超生的都很吸引，爱对爱错我都只想忠于爱的本能。无谓投入憎恨，无谓磨灭福分，无谓彼此要伤心到绝日。怀念曾是亲吻，最亲的手也需要分。别太狠伤我心，拒绝。沉入情感一番，谁人迷恋贪玩？为何要玩？别要玩，不再玩，拒绝 me down。遗忘留恋之间，离留重生之间，如何去拣？任你拣，偏要拣，拒绝 me down。Tricky tricky, you tryna talk in my city, you tryna antagonize, you tryna disguise lies。Pretty pretty, you sitting there acting pretty, you trying to romanticize. Nothing that you gonna say gonna affect me no way. Nothing that you trying to do, all your plans they gonna fall through. 无谓磨着刀刃，无谓。 仇恨相争，我会追边个跟边个错失，怀念曾是亲密。 好啦，咁我哋喺取消 完取消之间，做校长 取消题， 取消题目。 喂，你嗰啲选项真系好差，同你讲。 好，嗱，唔紧要，我哋先喺播嗰时候，咪后 酥皮汤。点解要用相思头碗呢 ？A 就系方便咧，嗰两粒嘢咧就固定个酥皮。B 就 系 方便嗰啲 waiter 咧全汤。C 就系、是、诶、是但啦，用呢个碗啦。 用开就用。 方便嗰啲客人咧 拎起 嚟 饮、我估 A 嗱，我哋啱又都估咗嘅。 用开又用开我。 系啊，佢就估用开用开 A。 O K， 佢系 C 啦。 C 嘅。 你都系是但， 即系两个 C， 系 一个 A， 有冇人做先？ 梁同学啱， 即系咩啊？ 固定 个酥皮系啊， 但系我唔认同， 继续取消 咯， 继续继续 俾人抹收你1975年啊！ 你再讲抹收你支票，唔好再讲啦。 热恋热得短暂，完场后冷淡，某一刻想折返。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丽蕊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将在中午12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银杏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银杏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和高地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亦有几阵骤雨。由於銀杏環流較為細小，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銀杏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轉變和本地的風力變化。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朝早在深圳五洲賓館主持召開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到場，本港商会领袖、部分国际企业等获邀出席。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佳、新鸿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新世界行政总裁马少祥、顺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琼、顺和置业副主席黄永光、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森、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贝君琪、香港总商会会长陈瑞娟、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霍振环等朝早陆续到场，多名司局长亦有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等。消息指座谈会预留一日时间举行，朝早举行座谈会，下周继续有会议，晚上举行晚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是国家唯一奉行普通法的地区，并使用双语，对在香港和内地发掘商机有重要作用。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林定国在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时又说， 一带一路倡议今日起进入第二个十年进程，倡议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世界共同体。在早前本港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国家发改委官员指出，香港要加强亚太区国际争议和调解中心地位，特区会持续加强与内地法律界的合作。他今日稍后将见证香港律师会和新疆律师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04点，跌152点，成交金额1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94元，跌1.4元。中芯国际28.75元，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76.28元，跌5.4元。美团191.5元，跌8.4元。腾讯控股422.4元，跌6元。小米集团28.25元，升4毫。阿里巴巴94.95元，跌7毫。港交所335.6元，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59元，跌0.6仙。小鹏汽车57.8元，升7.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52.8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9，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500点，升117点。港金报2499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94.96美元，卖出269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咁先睇隧道情况。狮隧出九龙，近住沙田入口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狮隧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到世界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 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啊，11:08噶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打嚟睇点唱12:30。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德兰中学 Milky 校长 ，Milky 校长早晨， 乖。 Milky 校长英明，Milky 校长取消 ，Milky 校长 非常好。 我点先冇嘢啦，冇嘢。 点样先可以攞翻 攞翻支票啊？ 攞翻支票， 取消。 嚟咯，嚟咯。 用 Milky 校长出题啦。 第一题，咩？ 带图片题嚟俾大家，先望一望先。 系。 大家望望，大家全嚟睇下先。 有碗。 嗱，图里边咧有个物品。咁我哋做咩？老师出嘅呢、這个系啦，嚟自咩做咩嘅 ？A 饮水嘅 ，B 种花嘅 ，C 喺课室里边咧俾啲同学栽万字夹嘅 ，D 用嚟祈祷嘅。 系咪就咁啲？系咪长摆喺度噶？即系摆喺呢一个台噶？ 唔系影相俾你睇， 净系影相啫。 可 以问下嘛？攞啲攞啲 situation 问下嘛？ 咩唇啊？ 大家睇下图画先， 同佢摆嗰个地方有冇关系？ 冇关系， 完全冇关系， 净系睇个物品啫。 黑色嘅一个 一只碗，嗯。 揾嚟咩话 ？A 系饮水啦 ，B 系种花 ，C 系摆万字夹， 冇理由 定系啲祈祷。 我觉得应该系祈祷，嗯，因为冇理由咁简单摆万字夹啊，种花嘅，同埋种唔到啲咩花咁细就会。我觉得系祈祷。 种花我就拣种花。 我祈祷， 我拣摆万字夹。 哇！我拣祈祷。仲有一个系咩啊？三个最后一个冇人拣嘅。 饮水啊！ 咁系祈祷，一定系祈祷。 摆万字夹。 你哋答案就系咩嚟噶？头先 摆万字夹。 摆字万字。 祈祷 系祈祷，唔系 种 花。种 花。种花。有冇 答案系有人啱嘅？答案系 啲 祈祷。不过你真系要被没收物诶呢个赞赏支票嘅。 嗯。 嗰个唔系碗嚟噶。 嗯。 呢个咧叫做磬啊。 哦， 咁系我哋学校咧，我哋默观祈祷嘅时候咧，我用嘅，咁全校学生都见过呢样嘢噶啦，咁啊，等佢哋咧放松脑袋啊，感受休息嘅状态咁样啦。 知道，好， 好，咁啊，你啱， 好啦，到第二题，又有相嘅， 哇，咁多， 哦， 呢个 好靓啊 ，OK， 好啊，好，第二条啦， 嗯。 又是图画题， 嗯 嗯， 又是老师拍给我的。 哪张啊？这一张啊？ 这张这张。 哦，这张。 哦，嗱，这个家具呢就在学校呢就是最具历史悠久的。 是。 那你觉得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嗱，这个呢我要名字井 Sir， 井 Sir 给我的。 嗯。 A， 德兰台。B， 西班牙台。C， 绿台。D， 花岗台。 那当然是德兰台咯。 叫做咩名？ 冇理由咁普通叫鋼台咯。 睇先啊 ，A 系德蘭台啦 ，B 系 西班牙台 ，C 綠台， 綠台 D 花鋼台。 你嘅意思嘅就係呢一個家私 嘅家具 嘅 名， 呢個家具嘅名喺學校大家叫嘅名。哦， 德蘭台。 好啊，你係 A 德蘭台， 綠台， 綠台 C， 綠台 C 綠台， 邊個綠啊？ 绿 色 嘅绿 咯，哦 ，OK， 系啊， 系啊， 绿色 哦，有 两个绿，两个绿， 首先 有冇啱？ 喂，全错啊， 全错， 哦，即系唔系德兰台又唔系绿台 ，D 一花岗啊， 西班牙， 我都西班牙咯， 好，两西班牙一个花岗， B 西班牙啱嘅。 點解嘅？ 哦，其實咧，我喺度係做咗六年校長咧，我都唔知道佢叫咩，這個西班牙台嘅喎。是全校的老师都叫我一定要保留翻呢个历史悠久的家具，所有同学约喺边度等？西班牙台等咯，咁样 就即系好多年嘅啦，呢个 好多年嘅啦， 好靓啊，凳 好靓， 系啊，啲好好耐翻嚟嘅校友都话要揾翻西班牙台影相， 靓啊，真系好靓啊， 所以不能够不能够有机会过嚟可坐下， 好啊，好咁啊，好， 好，咁啊， 第三题， 第三条咧就系。 冇图片啦，系嘛？冇图片啊？ 冇啦，好中意图片啊？ 唔系啊，图片咧有一样嘢就系啲听众睇唔到嘛。 哦， 系啊， 真系咁样。好，咁嚟一个，冇图片噶啦。 好， 好啦，我哋学咧叫德兰中学啊。德兰咧系指边个咧？ 德兰修女咯。 A. 德兰修女。B. 圣女大德兰。C. 圣女小德兰。D. 张德兰。 点啊？ 嗱，呢个都系老师出噶喎，呢个 边个老师？你讲佢出嚟？ 系呢个就唔可以教个名出嚟，咁样样就真系。 我拣张德兰，我为咗支持老师。 好，我代表老师多谢你。 系老师， 德兰修女， 俾翻支票你啊！ 德兰修女， 德兰修女，两个德兰修女， 两 个张德兰， 张德兰。喂，咁唔啱喎， 都唔啱， 都唔啱啊！三个都错， 都唔啱。 咁另外嗰两个系咩话？小修女、大修女系嘛？ 一个 B 圣女大德兰 ，C 圣女小德兰， 小德兰 C 咯， 小德兰啦， 咁啊啱啦，三个而家啱晒啦，圣女小德兰， 唔系啊，佢系大德兰啊， 我 拣大德兰， 我大德兰， 我哋两个小德兰，系啦，小德兰， 好嘢， 我哋圣女小德兰就我哋德兰中学嘅主保啦，咁样咯，系 知道， 咁啊， 多谢， 长知识啊吓， 好，下一题， 好，下一条啦， 第四题啦已经， 第四条咧，明谢翻化学科嘅老师阿 Michelle 啊， 好。 咁我哋德蘭呢好多學生呢好鍾意做一啲有機自制嘅 DIY 有機護膚品嘅，咁又要加入啲天然嘅精油，過程中呢提及呢唔同嘅精油呢有唔同嘅特性嘅，下列邊一種精油呢有助提升專注力㗎、啊、A. 薰衣草 B. 迷迭香 C. 茶樹精油 D. 檸檬精油 檸檬專注呀、啊 提升專注力， 專注力一定唔係迷迭香啦，迷迭香瞓覺噶嘛，係咪？ 係啊， 迷迭香同埋薰衣草啦，瞓覺噶嘛， 薰衣草 迷迭 茶樹， 迷迭 茶樹，你揀咩啊？茶 樹先啊，檸檬， 檸檬係 D 啦， 係啊， 你揀咩啊？ 檸檬係醒嘅應該係嗬，定係迷迭香？迷迭香即係咩啊？ 迷迭香我覺得唔迷嘅，迷迭香嗰啲味唔 即係好迷係咪？所以一定唔係專注， 冇秩序， 迷迷糊糊， 又迷又冇秩序， 你個名都唔啱佢啦，又香喎，好。 檸檬， 檸檬啊， 好， 兩個檸 檬， 一個檸檬，一個茶樹， 一個茶樹， 係 三個都錯。 即得翻咩话？而家 专注啊， 迷迭香 同埋 薰 衣草， 咁薰衣草咯， 迷迭香啊， 薰衣草咯， 系啊，两个迷迭香，一个薰衣草。 好，答案系 B 迷迭香嘅，有助提升嘅记忆力同埋专注力嘅，真噶 ，Cam 老师同我讲噶。 哦， 校长真 嘅。既然话系 Cam 老师，就咁我 咁你就系啦，打电话俾 Cam 老师啦。 好啦， 好第五条，最后一条啦，嗱。我哋学校咧，就喺跨学科课程咧，阿老师咧就喺度饲养甲虫。那个老师咧都会明谢嗰个老师，佢养咗200只甲虫。 200只 系啦，咁啊带咗啲翻嚟咧，就对学科有啲课程有关嘅。咁、你觉得佢带啲甲虫同我哋边一个学科个课程有关呢、A 生物科 ，B 英文科 ，C 中文科 ，D 视觉艺术科。 生物科、 视觉、 视觉艺术科、 生物科，一个生物科， 一个生物两个 视觉艺术科， 全部错， 即中文、英文嚟，而家剩翻， 系啊， 用英文科啊， 系啊， 英文、英文、 甲虫， 系啊，系啊， 中文啦， 英文、 中文， 两中一英， 两中英，好，中文啱嘅， 哇，点解嘅？ 点解咧？因为老师饲养甲虫咧，就系希望咧教首先平时教佢照顾啦、喂食啦。嗱，佢咧就系咁样教啲学生，然后睇一图画，作翻一篇诗篇。嗱，我读其中一篇出嚟啦，好嘛？好短嘅，嚟自中一同学甲虫嘅作诗，佢 一首诗， 一首诗系啊，咁啊几得意嘅。好啦，嚟自一 A 班嘅周同学，在神秘莫测的世界里，一眼望去你小巧玲珑，转眼之间你危然耸立，如同一把战刀，虽小但暗藏，利刃背上穿戴幻光的盔甲。显得更加浩然， 令我深陷其中。咁老師就透過甲蟲， 哇，好嘢喎，呢個 係啊，真係幾犀利喎， 中一啫喎， 係啊，真係寫得唔錯㗎。 仲有其他同學， 咦，幾特別喎，即係用甲蟲嚟做一個題目，然後就大家寫首詩， 係啊， 幾特別，幾特別， 幾得意，我都 跟住咪俾咗佢哋㗎，定係老師養㗎咋？即系唔系俾同学仔拎翻一样 嘅，唔系俾佢养嘅，系啊， 系咪有好多种唔同嘅甲虫噶？ 好多原来 系咧，嗰啲咩蚯蚓虫啊， 即 系 好多好多， 好可爱噶。 未未校长 佢养佢 系啊，我收到个生日礼物啦， 哇， 开 心 啊， 真系好感动喎，真系 系啊， 所以我都记得几得意嘅，系啊， 甲虫又靓咧， 我可唔可以试下朗诵啊？ 好啊，随便啦。 我系一 A 班嘅，代表一 A 班冼同学。哦，身穿斑斓五彩的衣服， 得啦。 但是我想问校长，如果这些朗诵的口吻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哦，是这样的，人家朗诵比赛那些可即是很多手势啊，七情上面有功德， 朗诵下去呢？ 是啊，哦，春天不是读书天，这样的嘛。 唔係一個問題係你係有呢啲咁嘅嘢，但係我唔知你講乜你嘛，你掠住咁去一定唔得啦，朗誦。我參加過朗誦比賽。 我嚟啊！ 好啊，嚟。 第三個同學。 第三個同學係咪？好，穿盔甲的勇士，你穿過閃亮的盔甲，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你擁有強勁的身體。在阳光守护家园，甲虫啊，甲虫啊，你是 讲咩啊？ 你 最尾 大自然的勇者。 我想问一个技术问题啫，校长，我想问技术问题，就系咧，其实新诗呢样嘢冇对与错噶嘛， 冇对错噶， 咁点俾分啊？通常嗱，你明唔明？即系答问题 ，A 就 A，B 就 B 啊嘛，计数又系啊嘛，系咪？俾新诗呢啲点？ 嗱，呢啲咧，我觉得系俾学生互评就冇事啦。 互评互评，系啱啱啱，系啊。 咁学生讲我点解喜欢你呢首新诗？点解唔喜欢？系咪讲出自己嘅意见咪得咯？ 其实都想咁啫嘛， 系啊， 各个人都系 互相欣赏大家嘛。我欣赏你头先朗诵噶 ，very good，very good 啊，系啊，到你。 继续， 俾多次机会我校长。 唔好两啊，嗱，唔好衰啊，唔好衰啊。 嗱，我哋应该系要朗同一个。你就会可以见到有咩分别？ 边个啊？ 呢个穿盔甲的勇士， 你穿着闪亮的盔甲，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点解走音嘅？ 校长唔好咁啦，俾佢讲埋先啦。不如读埋先啦。 嗱嗱， 中途放弃。 我唔系我针对你啊。 在唔系你拥有强健的身体，在阳光下守护家园。是咩你啊？甲虫啊！ 重点就系手。 甲虫啊！你是大自然的勇者。 好，大家投票。 边个同我朗诵得好啲啊？ 系啦，觉得李同学好嘅，唔该举手。好啦，如果觉得嘅就系马同学举嘅，好。 校长，你唔可以咁嘅，咪收埋对手。陰功嚟， 哎呀！我哋都多謝三位同學嘅，係啦，三位咧 A 班嘅同學咧，周同學、冼同學同埋朱同學，今日翻到啦。 喂，咁細個識作新詩都好嘢喎， 梗係啦， 係真 係。係咪經常呢啲活動啊？即係俾啲嘢佢去發揮啊，作下咁樣， 等佢多啲即係諗下嘢，開心啲啦，就唔好淨係讀書死咕咕咁樣。 校長，我有一首歌嘅係每次我寫新詩，費盡勞力心思，然之後 又俾機會佢自己唱歌。 又俾佢发挥下先， 发挥下先，好，剔翻你有气质， 好啦，咁啊，最后尾嘅时候咧，当然我哋亦都要咧，将日嘅时间要交翻俾校长啦，因为咧会拣咗有一首好有意义嘅歌曲啦，以及就系个点唱名单噶噃， 慢慢读， 慢慢读， 麻烦你啦， 有大把时间， 嚟咯， 好啊，咁啊， 仲识。 咪先，我使唔使讲一首歌叫咩歌先？ 要啊！ 嗱，我真系好中意刘德华噶， 大家咁话啦， 系啦，咁 Give Me Five 啦。 系啦，我哋 今日就点咗刘德华嘅十年。嗯，咁我觉得咧，认为咧，每个人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十年嘅。咁咧，我自己咧都三十年里边咧，都系工作都系同教育有关嘅，因为我自己好中意教育。咁今年开学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好唔开心嘅，因为我妈妈咧突然间咧就过咗身。咁我哋六兄弟姊妹咧就好心痛啦，好伤心啦。 咁但系我哋可以好肯定咁话俾我天上面嘅爸爸啦，即系我老豆啦，同埋我妈妈知道，多谢佢哋咧，令我哋咧六兄弟姊妹咧一直都系活喺幸福之中。至今我哋六兄弟姊妹咧都好能够互相扶持啦，互相鼓励嘅。我亦都十分多谢我先生，因为佢咧俾我好大好大嘅自由度，呢几十年都系令我可以咧全程投入喺我嘅教学使命里边，去帮我啲学生。最后我特别感谢咧我三位副校长阿齐、伍 Sir、思敏同埋 Doctor Wong。我呢个空降校长咧，好多谢你哋咧无条件咁支持我，同我并肩作战。感谢 SADC 嘅童工、全校嘅老师们，感谢所有德兰人、所有德兰嘅女儿。校长真系好希望你能够活喺天主嘅大爱里边，好好咁活更多更多嘅美丽嘅十年。 多谢校长。 这段路上去望望地球是哪个样，幻想就像西瓜波而长，如果我跳出天上看，想见到每人快乐健康。年轻的风不爱平与涨，他把我去反叛浪荡，我做做梦而又说说谎，日子慢慢一点一点点流放，狂想总加这心头痒，当我有翅膀会尽力闯。我每一个十多难忘的片段，当转眼回头望一片，已经很远。记那一个十年，仿佛无时不见面。今天你人已淡不见，记忆是恋，如今心中长了望远镜，拉近四夜真像幻象，我踏实路前面每寸方，便一步一步攀上，人生可当首歌要唱，总唱到最人美丽地方。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当转眼回头望一遍，已经很远。记那一个十年，是不见面，今天你人已淡不见，记忆仍是恋。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当转眼回头 我是高志坚，是一个右手截肢的运动员，我有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 潜能力奇新人类， 主持高志坚。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是想透过我们一班残疾人士他们的经历学习到更多的智慧。我是 CIBS 电台节目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还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号。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拍多些幽默感，咁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多谢晒校长啊 ，Miki 校长，我哋玩咗一个钟头嘅节目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25度嘅温，相对湿度43%，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吓。而家先听咧12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嗱，记住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点唱。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车票， 大家系小姐，我哋到啦， 搬搬车嘅时间啊， 冇错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大家平时我哋啦揸车又好啦，坐车都好啦，通常就个成个体验都会好正噶嘛，我哋通常又玩啊，去下唔同嘅地方食嘢、行街啊， 我都中意揸车， 系咪啊？ 系啊， 但系有冇试过咧？其实譬如一翻到攞车嘅时候，架车同自己拍低嘅情况唔同咗咧， 拍低嘅情况 系咩咧？ 譬如我试过嗰次嘅就系翻去攞车嘅时候，我个车俾人哋绑咗几只波波喺度咯。 哦，咁好开心喎！ 系啊，庆祝生日， 咁好开心喎！ 喂，呢个好浪漫喎！ 系啦，呢啲开心情况， 好开心。 我知我知，最唔开心系乜嘢？就是回到的时候看到张纸仔贴在玻璃。 哦，是啦，又被人摄了纸仔那些情 况。即是你看到哎呀三百二啊那些 情况。惨了那些情 况。但我有一次是最蠢的一次，就是即可能我真的想起上车揸了一阵先，为什么张纸仔揈下揈下，原来被人抽了我都不知道。 好彩没吹走，吹走就重大幕。 是啊，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啊，所以其实啱啱講開呢張紙咧，其實香港嘅牛肉乾咯，俗稱。咁其實接住落嚟都會有啲改變嘅啦。 冇錯， 慢慢我哋會變電子化嘅。其實好多國家都係 揾個相機拆咁樣影嘅啫。 係啊，而家其實執法嗰下，其實佢已經可以 影相啦、拍片啦，都已經可以用嚟執法噶啦。咁再下一步嘅自動化咧，就係我哋講嘅收嗰張罰款，都會係電子化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就好少少咯，因為其實咧係香港啦，用咗咁耐嘅紙仔，到到而家呢刻仲用緊嘅。外國好多地方已經唔用噶啦，已經電子化咗好多年噶啦，所以希望香港快啲用呢一樣嘢，咁就冇咗好多分別身啦。 我覺得頭先講嘅説話害多啲，因為其實如果佢抄牌嗱，有時候可以咁樣嘅，佢抄嘅佢未落保嘅時候， 拆一声，认咗 啦， 手下留人啦、 啊，都系会手下留人嘅。 咪最惨 咩？如果你呢个就我都因为太快啦。 最惨咧，譬如有四架车，咁咪抄架马小强啫，我咪走咯。但系全部唔准走。 我以前真系会发生呢个， 全部 唔俾 走， 系 啊。 咁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所谓拎住个 cam 一路影过嗰啲就真系冇啦，太快，如果影晒就冇噶啦，已经 系 错， 系啦。因为我都试过，我试过就系佢就系咁样啦，跟住佢我冇办法啦，我已经冇咗。 唔好意思，我揿咗出嚟啦，已经冇得缩翻入去。 系啊， 好唔开心。系，跟住仲有啲情况噶，譬如有啲咧，譬如外国好兴发生嘅就系咩咧？譬如泊低架车喺啲超级市场嗰啲好大个嘅停车场里边啦，翻嚟攞车嘅时候发现俾人哋 花咗。 撞花咗啊，爆玻璃啊，跟住个车头凹咗啊，嗰啲、其实知唔知道有一个统称噶？呢啲情况可以点样叫佢个情况 ？Hit and run 系啦 ，hit and run。 但系如果爆玻璃嗰啲，可能佢偷嘢。 爆玻璃咧就可能刑事噶啦，佢即系其实两者都系刑事嚟噶啦。咁爆玻璃就系偷嘢啦。咁车身被人撞花咗嗰啲，你叫 hit and run 嘅。咁就肇事逃逸啊，我哋喺香港叫做呢一个中文名嘅。咁 hit and run 全球都系咁样，系所以必须要解释。识清楚系咩嚟嘅？呢个 下个礼拜需唔需要讲？咩叫肇事逃逸？ 小心唔好有option E 出现啦！ 你贵姓啊？ 你真系 小食狂， 真系你唔好咁冇啦，冇食， 二次伤害啫， 即系记个小过先， 系啊，记个小过，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千零蚊咧，其实唔单止香港发生嘅，好多地方都会发生嘅。咁又会有比较轻微 hit and run 啦，好严重 hit and run 嘅。咁其实我哋讲緊啦，譬如停车场攞车嘅时候，返去一攞车，架车唔好彩又俾人整花咗，嗰啲例子之一嚟嘅。有啲比较严重啲嘅係点样呢？就係揸緊车嘅中途，有啲车挨埋嚟砰一声撞到，但係对方撞自己架车抌有走嘅，呢啲都会係 hit and run 嚟嘅。再有啲啦，更加严重嘅会係咩呢？大家諗唔係呀，撞到人， 撞到人或者撞到小动物咯。 因为咧，其实呢个撞到人嘅例子咧，其实讲出嚟好夸张嘅，即系大家谂翻，香港可能比较少发生，譬如真系车撞到人之后，个车主踩油走，嗱呢个系香港少发生嘅，好事嚟嘅。因为其实点解咧，系嗰个我哋其实一路一贯嘅教育，或者我哋嗰个叫做思想上面，我哋知道，喂唔得，一撞到真系要停。调翻转头，外国有啲统计出咗嚟，喺外国嘅地方，一年里边系牵涉到撞到人而 hit and run 嘅，大家知唔知可以一年会有几多次左右 啊？如果你咁讲咁多， 三千地方， 我谂都系千千声， 千千声冇错啊。其实小强好劲啊， 一讲就中。 系佢系大约平均有三千几次系 hit and run 嘅，即 系撞到， 知得咁清楚， 撞到人系咪意思 系？系就撞人，系 即系打你啊！呢个叫 hit and run， 直走。咦？呢个小人样经常做啊，系咪啊？ 冇错，经常好受报。 咪就系咯 ，hit and run。 咁嗱，我哋讲紧嚟，如果系外国嗰种撞到人嘅 hit and run， 原来系可以犀利到三千几次嘅。咁其实点解会发生呢样嘢？其实就同个地方上面好有分别啦。 因为偏僻系嘛，周围 系啊，因为其实 冇 CCTV 嘅啲 cam 啊， 因为太大啦。讲紧同埋大家有冇喺一个外国嘅揸车经验就系、是，喂佢哋嗰啲公路啊，或者我哋正常市区路，佢哋系冇街灯嘅。 其实系嘅，掹掹嘅嗬，即系得你自己个车灯。 系啊，纯粹就系你个车头灯照到几远就系几远啦。 冇错，好得人惊啊，其实 系啊。其实如果唔惯一种感觉咧，尤其是喺香港一路揸车未试过去外国揸车嘅驾驶者，可能一去到外国会惊嘅。原因系咩？夜晚嘅时候黑到真系全黑咯，你一条高速公路，你可能一路片住弯去高速公路， 都系冇灯嘅， 完全冇灯嘅，纯粹靠自己车头灯。其实嗰啲情况真系会惊嘅，但系啦，点解佢哋会有咁多牵涉，因为撞到人而不顾而去呢？ 佢唔知 系啊。好多三千几单统计嚟， 嗱，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嘅，因为你撞到嘢嘅话，你点解落去睇下啦？ 系啊， 系咪啊？我唔知你碌 過啲乜嘢，你都要望下 嘛。冇錯，即係當你撞到個垃圾桶，你都睇下自己個垃圾桶有冇再飛出去撞到其他嘢噶嘛。 冇錯， 係即係你何況咧？喂，如果發現一樣嘢喺面前喐緊嘅，而你撞到佢，嗱，可能外國你會撞到隻鹿，可能你會撞到隻袋鼠，但亦都唔排除一個可能性，高佢係一個人嚟噶嘛。咁你其實撞到任何嘢，你必須要停車、落車睇下有冇問題啦。咁呢個就我哋一路亞洲我哋自己接受開嘅駕駛者，我哋觀念嚟嘅。可能揸車我哋學車嘅時候，師傅都有教過嘅。哇！你撞到嘢必須要停車，你要落車睇下咩情況嘅，安全情況底下。咁其實外國就原來啱啱有少少相反啦。可能地方大啦，跟住交通燈即係嗰個街燈少啦，跟住大家原來好多時係撞完之後直接踩油走嘅，咁、所以就係會好危險啦。咁會養成咗好多後續嘅問題，就係咩咧？被撞到嘅人係會有失救添、所以呢個係好危險情況嚟嘅。咁所以其實嗰啲透過一啲 research 啦、啲調查啦、數據出咗嚟咧，原來話佢哋都其實有翻幾個叫做方向出咗嚟嘅，研究咗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先。大家首先覺得最大嘅因素係咩嚟嘅？ 逃避責任 係啦，逃避責任係啦，就係講緊佢一肇事之後第一個心態係咩嚟嘅？即係佢點解係會？惊系因为惊，其实呢一个恐惧咧，好大嘅一个 factor， 好大因素嚟嘅。 走咗先， 就直接走咗先啦。其实当时嗰刻佢走完之后，如果你再问佢，喂，如果再有俾你拣多次，走唔走啊？原来绝大部分人俾人拉咗嘅，拉咗之后啊，佢都会讲再俾佢拣多次，佢系唔会走嘅。但系当时因为太惊慌，所以佢就会继续踩油走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嚟嘅。第二个因素其实阿瑞瑞头先都中咗噶啦。原来呢一个咧就是、香港外国好多而家都会发生嘅嚟，酒后驾驶、药后驾驶呢几样嘢咧，其实系好大因素嚟嘅。但系酒后驾驶、药后驾驶咧，呢、這个系会更加严重嘅，因为其实好多时都系会发生咗之后，那个驾驶者完全断片，完全唔知道有嗰件事情发生过嘅。喺香港其实啱啱上年都有一单咧，就系、是。是一条好高速的公路啦，咁佢都有一单咁嘅嘢发生咗，咁嗰个驾驶者系直接撞咗人哋一部车，完全唔知道嘅情况底下，佢就走咗，翻去拍低咗车噶吓，但系佢嗰架车系严重到系点样咧？系啊，严重到成半个车身批晒噶，两部车都系嘅， 系 花晒嘅，由头花到落尾嘅，咁嗰个系药驾嚟嘅，咁药驾嗰人系点样咧？佢系当时嗰刻佢翻去好好咁样拍低咗自己部车喺屋企嘅停车场嗰度。上咗楼噶啦，咁完全佢自己系冇意识，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咧、直至到翌日朝头早，警察好快已经揾到上门、拉埋佢，先至知道如梦初醒，诶、有件咁嘅事发生咗、所以酒后驾驶、药后驾驶绝对唔鼓励啦。大家直头讲，就算你食处方药物都好，讲到明眼瞓嗰啲，其实都唔建议嘅。 唔系唔鼓励添啊，系 唔 得啊， 唔 好是是， 因为太危险啦，要为自己、为其他路面使用者负上一个责任。我哋成日都讲， 其实我唔明白啊，因为我真系都有试过啦。咁样好多时候你咪可能你药后嘅咋，啊，医生会讲明噶， 系讲明噶， 你呢一只药嘅话食完之后嘅话， 唔 好揸 车， 系啦。咁其实咧，你即系尝试下，譬如可能你食完之后咧，你点揸到车噶，嗬？你直头系恶单 啊！其实嗰种药咧，譬如我哋以前我自己啦，大感冒咧，其实我觉得咳嗽饮嗰啲药水咧，其实好犀利。 佢一想咧，即系止药水会令你昏昏欲睡嗰啲，你揸唔到噶嘛？ 根本上系 啲人都要揸咧。 我试过咧，直接系冇晒嗰个集中能力噶、我饮完之后，我一次大感冒喺公司饮完啫，一饮完三个字就，我直接就已经学大佬话咧，晕啦，跟住昏昏欲睡啦、根本上已经完全集中唔到啦，直接就话唔得啦，大家唔好搞我，我真系要瞓一瞓先。我话 劲过饮酒， 系好夸张，直接一下就 knock 到，直接就已经冇咗啦。所以咧，以上两个状态啦，饮完酒啦，食咗处方药物都好，真系千祈唔好揸车。 知道， 因为对其他人一个好好嘅责任要负责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嘅，揸车系咪好享受嘅嘢？ 系啊， 坐车都好享受噶嘛。 系噶， 但系大前提就讲紧你有冇呢个责任感啦。跟住外国嗰、那个调查，佢都讲嘅，原来咧系归根究底去翻一个公民责任上面一个教育啦，就是、大家普遍嚟讲接受程度就系、是有冇？呢、這個意識喺潛意識裏面，你撞咗車必須要停低。香港比較好少少嘅，係啦，即係所以我哋其實我諗呢個在座咁多人都係啦，我哋大家撞完車即係。 唔好意思啊 ，touch wood， 咁我哋有意外都會停啦。 嗯，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就比較緊要嘅嘢啦。 嗯， 基本形式 係基本形式嚟嘅。咁大家諗下咯，其實所謂 hit and run， 咁其實有啲乜嘢條件先？即係有啲乜嘢會構成咗呢一個罪行啦？我哋就好直白咁講， 發生咗意外，但係你離開咗現場， 係啦，冇錯， 係啦， 因為。讲紧嘅香港法例明文规定噶吓，呢、一个大家必须要知道嘅。如果家人有车，自己唔系司机都好，必须要提醒噶。喺发生咗任何交通意外嘅情况底下，必须要停低。嗱，呢个第一嚟嘅。第二样嘢，你必须要留低一个联络方法俾对方，系啦，即系可以交换电话号码啦、身份证号码之类嘅嘢。 要揾得翻你嘅， 要揾得翻而系真实嘅资料嚟嘅。第三啦，如果系牵涉咗有人命嘅伤或者亡，系必须要报警嘅，你系冇选择嘅，所以呢个要好小心嘅嘢嚟嘅。所以咧，点解我哋成日都讲 hit and run 系会有初级啦、中级啦、高级啦三个级别嘅，即系你停车场撞到人哋部车啦，或者你正常揸揸车俾人哋困到侧边啦，或者系唔好意思啦，真系撞到咗人啦。咁呢啲情况你系冇得拣嘅。是必須要停低嘅。其實咧喺身邊又好啦，網上面都見到好多例子，就係咩咧？其實最普遍會發生嘅就係咩？停車場。香港咧比較常見嘅 hit and run 就係停車場拍低咗部車， 刮花咗人哋架車，係 啦，刮花人哋部車 走咗去， 走噶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會發生呢樣嘢。咁其實我要強調翻話翻俾大家聽，呢一個係真係有法律責任嘅嘢嚟嘅。唔好覺得自己走咗去之後係會冇一件事。原因係咩啊？其實而家好多車 cam 噶嘛， 而家真 係 多好多 車 cam 噶嘛。 係啊，其實我身邊都有一個朋友啦，早排就係部車啦，去咗一個活動啦，咁佢拍低咗路邊。咁其實唔好講路邊，其實一個都係停車場嚟嘅，有管理停車場嚟嘅。咁部車攞車嘅時候，成個車頭俾人哋撞花曬啦，凹曬。系咁，佢就觉得哇，唔系啊话，咁佢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喺香港咧，真系唔好谂住走得甩，你撞到人架车，必须要停，自己摆低一个联络方法俾对方架车。其实呢个好合理嘅嚟嘅。咁佢就对方嘅司机真系走咗，咁好简单嘅嘢啦。咁佢睇自己车 cam 片啦，问翻对面咁多部车攞车 cam 片啦，问埋停车场攞咗 CCTV 片。齊曬資料噶啦，已經係冇可能走嘅，所以其實香港咧唔好有一個僥倖心態，因為其實咧大部分嘅 hit and run， 即係譬如外國嗰個調查都係嘅，好多時點解係會發現咗佢哋哇撞完之後走僥倖心態，這個係好大因素嚟。 國大冇唔使 希望以為可以冇事，其實係冇可能冇事嘅。咁大家知唔知道 hit and run 嗰個罰則係啲咩嚟㗎？ 嗯， 系唔系会有呢、這个 坐监 有罚钱啊？ 去到好严重嘅情况底下啦，就系、是、真系刑责嚟嘅，要坐监嘅。咁所以用呢一个最严重嘅方法去讲啦。咁大家 hit and run 唔好谂住大大小小，我走咗会冇事，绝对唔会冇事。最严重嘅情况系会坐监嘅、但系比较轻微啲嘅系会点样咧？扣分啦、扣分已经系比较轻微 嘅。我唔需要扣分喎、啊， 系啦， 嗱我。 系啦，扣分噶，最多可以扣十三分，系啦， 咪清袋， 系啊，清噶啦，一下就清噶啦，系啊，咁所以嗱，佢唔系话一下就嚟，我话钉你牌，唔系咁样嘅，但系扣分，而最高个扣分标准系可以去到十三分嘅，咁可以低啲，咁所以咧，但系最多就扣十三分， 即系顶顶十三， 系啦， 因为每人得十三分啫嘛， 系啊，十三分噶啦，已经一下个玩完咗噶啦。但系啦，有啲嚴重少少噶啦，譬如咁講啊，你係揸住咗一部車，嗱頭先十三分以內嘅係咩情況呢、就係、是、停車場嗰啲啦，係啦，即係你撞咗人哋部車就走咗而被發現嘅，嗰啲最多可以去到十三，但可能低啲嘅、好啦，揸揸下部車困到人哋部車踩油走嘅、而因為而家都係嗰句啦，有車 cam 噶嘛，你冇可能走得甩噶嘛。咁啱啱早排又係身邊又有一位朋友發生咗呢樣嘢啦，咁最後報警，警察就真係好快已經揾到對方出嚟嘅，冇得走嘅。而嗰种情况底下，警察会建议嘅两种选择嘅啫。第一就系、叫做私了，系啦。第二种法律程序嘅嘢嚟嘅，咁就睇双方大家倾完决定行边一条路啦。咁决定如果系真系法律程序嘅话咧，钉牌噶啦，即系揸揸 长久钉定系劈劈半年， 可能可能一钉钉一年噶啦。系即系呢一个系都好严重，因为其实讲紧真系完全唔建议大家意外之后踩油走，因为好不负责任嘅态度嚟嘅。咁所以揸揸下车发生咗呢样嘢而走嘅， 釘牌嘅啦。咁就再嚴重啲嘅，有佢牽涉到人命傷亡 嘅，永久釘牌 嗰啲就真係可能直頭講緊係永久釘牌之餘。仲係會坐監嘅嘢嚟嘅，所以希靈蚊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要好小心去處理。但係又會建議，因為啱啱講開呢個話題咧，又想問一下大家車裏邊會唔會有車 cam 咧？應該大家都有啊嘛。 有 呢一個咧，其實建議嘅，大家而家呢刻揸得車嘅人士啦，必須要裝車 cam 嘅。咁車 cam 我哋可以後加上去啦，或者有啲電動車，其實而家個車身360度佢都有 cam 嘅。咁嗰啲情況底下咧，都係可以好有用嘅證據嚟嘅。但係又會同翻大家講啦，當你揸緊電動車，而你360度有車 cam 嘅，你可唔可以唔後裝車 cam 咧？又唔得嘅喎。係因為講緊咧，嗰啲360度車 cam 其實去到而家呢刻都唔係屬於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嚟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如果你係想加個車 cam 去保護翻自己車裏邊嘅乘客，或者你一路揸車嘅時候見到任何唔公平嘅嘢發生咗，你可以幫到其他人嘅嗰啲後加嘅車 cam 嗰條片咧就好有用 的，即係嗰啲會好啲。 係啦，嗰啲係絕對有用好多好多。 係，總之係最緊要揸車小心， 路路平安啊， 路路平安嚇， 大家負翻應有嘅責任。 好多謝曬潮潮，唔該曬。車路的事完咗啦，十二點半我哋聽呢個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嚟會點唱嘅時間啊嘛。頭先咧，靚媽咧就已經幫我哋接咗電話噶啦。不過如果你真係仲想打嚟咧，可以試下打嚟睇我哋夠唔夠時間去聽埋你嘅電話嘅18723881872388嘅。26度氣温，相對濕度41%，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减息四分一厘。在香港，汇丰银行宣布下调港元最优惠利率25点，由年利率5.625厘调低到5.375厘。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亦調低25点，下星期一起生效。匯豐對上一次在9月30日下調港元最優惠利率和港元儲蓄存款户口利率，當時減息25点。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雄說，基於美國聯儲局宣布再度減息，並考慮多項因素，包括經濟和市場環境，決定調低港元存貸利率，並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圍環境和本地經濟前景，有需要時調整利率。天文台話將在中午12: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話熱帶氣旋銀杏逐漸靠近華南沿岸，在銀杏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週末期間廣東沿岸和高地風勢頗大，可有大浪和湧浪，亦有幾陣驟雨。由於銀杏環流較為細小，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銀杏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轉變和本地的風力變化。澳门气象局在上午11点发出一号风球，预料一号风球今日维持，明天下午至晚间改发三号风球，机会中等。明天日间发出蓝色风暴潮警告，机会较低至中等。气象局预料强台风银杏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澳门以南350公里附近掠过。预测本港系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星期日，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67点，跌185点，成交金额141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9跌1.8，中芯国际29.15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76.22跌6毫，腾讯控股421.8跌6.6，美团191.6跌8.3，小米集团28.45升6毫，阿里巴巴94.85跌8毫，港交所336.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9升了0.2仙，小鹏汽车58.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52.7，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8，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480点，升99点。港金报24,99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94.37美元，卖出2,69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他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个女儿交给你啦，我层楼都交埋给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风骚快人啦，唔好快，一阵间会有一号戒备信号，咁大家继续留意呢个风暴嘅消息吓。先咧，电话里边咧就有啲朋友打咗电话嚟嘅，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啦。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啊。听日稍后同埋星期日咧，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如果大家选择游水，就小心啲啦。有几阵嘅骤雨，长数天，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电话里边我哋嘅电话就系喂 ，Hello， 喂，你好， 系咪吴小姐啊？唔系， 系啊，可以叫 Esther 都得。 哦、Esther， 你好， 叫你 Esther 啦。 你好啊， 张张、 啊、 李瑞瑞、马强强。 哇，我唔知道 咁嘅名啊。 系啊， 你一定成日听噶啦。 点啊，做紧嘢定系咩啊？ 我日日都听噶，以前就冇听，因为系咯，因为自从我离咗婚之后咧，就依家就开始又听你哋啦。 哦， 即系以前好唔得闲噶嘛，你都知噶啦，有细路。 哦，咁啊，开心啲啦吓，每天开。 你啲细路大晒啦，系嘛？ 但 系 咧， 系咯， 成廿几岁啦个女， 咪系咯， 咁 啊系安乐啦， 系啊， 做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 唔系咩啊？ 好，咁啊，你今日打电话，你系咪有点唱噶？ 系啊，我想点唱俾咗自己听，我琴日生日啊嘛。 哦，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嗯，咁变咗系我想打嚟点唱俾我自己听。 好啊， 有啲咩说话想同自己讲啊？真系噶喎， 有咩 生日？我会同自己讲噶，今年要点点点。 因为几年前自己离婚，好唔开心。 嗯， 过去啦， 过咗去啦， 跌到落谷底嗰阵时。 嗯， 唔紧要啊，谷底先抽身噶嘛。 我都试过喺谷底啊， 慢慢爬起身， 上嚟。 新人啊，辅助翻起身咯。 嗯，系啦，唔紧要。 我依家都 OK 噶啦，依家开始。 好， 仲有咧，有啲乜嘢今年想希望自己达成嘅，做到嘅？ 仲有两个月咋， 一个愿望嚟噶嘛？ 系啊， 唔系啊，佢今年到出年生日咪得咯。 我愿望都系想自己都系最紧要健康啦。 系啊，健康 身体健康啦，系咯，同埋每日开开心心过啦，唔想好以前咁样咯。 系啊， 系啊，好简单。 冇 嗱，其实我又觉得咁一段婚姻，如果令到你唔开心嘅， 有佢咯。 其实所以摆低咗佢嘅话，咁其实就系系啊，就系令到自己开心嘅开始咯，系嘛？ 系咯，依家其实谂通咗好多啦。 梗系对自己好啲啦， 梗系要 开心就系咁过。 系啊 ，Esa， 你唔锡自己，边个锡你？ 嗯，冇错。 系啊， 系 啊， 对自己好啲。 同埋始终都系要靠自己咯。 啱 啊，系啦， 几时都系啊，真系。 因为人哋其他人帮你，只不过辅助你咯。 啱啊， 只要你自己要行出呢一步，唔开心嘅心情。 冇错，冇错。咁就最好啦！听你把声嘅话，你开始有翻啲 希望，天天都系一个快乐 嘅希望， 冇错， 有晒阳光。 我想咧有啲建议俾你哋三位啊， 系啊，请讲。 冇啊，因为咧点唱呢个时间咧，其实得半个钟咧，我真系觉得好少咯。 我都 好少啊！ 我觉得其实应该一个钟会好啲，十二点开始，因为有好多听众都好想，其实都想打电话嚟倾诉 下 偈 啊， 系啊， 系啊，因为好多你讲真嘅，好多人都有精神嘅健康问题。咁你可以打電話嚟傾下偈啊，宣泄下咁會好啲咯。 同意。 但係因為你得嗰半個鐘，其實都冇半個鐘，我覺得你報新聞嚟得個 係嘅廿分鐘， 好心水清啊，太太。 因為太少啊，所以我嘅建議想你哋可以一個鐘會好啲咯。 我哋考慮下好唔好？ 多謝你。 同埋與此同時，大家都可以聽下嘅就我哋嘅樹窿樹窿要 not alone。 係啊，有冇聽啊，太太？ 有啊有啊有啊， 冇错，系啊，都系专登去希望大家嘅就系即系身心都要健康，好吧？ 有咩唔开心啊，话俾大家听。 O K， 系啊系啊，有时可以俾多啲时间咧，听众打电话嚟都好。 梗系啦，你打得通嘅，同你讲 下偈啊，讲下嘢，每个人都会即 系 开 心。我都想啊。 阿达达，听日去边度玩啊？ 吓？ 听日去边度玩？听日 边度玩啊？ 星期六、星期日啦。 哦，聽日去香港一日遊啫嘛。 香港 一日遊， 幾好 啊！你唔喺香港 一日遊啊？ 係。哦， 遊得開心啲 啊！我點解想行一陣咁樣？ 佢唔去九龍，唔去新界，佢香港。 Enjoy 你嚇，談咗 下過嚟九龍行下啦。 OK， 好嘛。 好啊，好。 祝你生日快樂啊！ 係啊，總之嚟緊一切順利。 多謝曬。 好，拜拜。 拜拜。 好咧，唔好啦，拜拜。 灌醉了我的冷静，让天边一颗星发生一个记忆，定跟你在那儿相偎。一杯已为了每次的约定， 谁的倒影杯中似是份爱平静， 必须清醒只管快乐地逃命， 用呼吸声轻轻抱着彼此醉影。 啊啊 顺走醉影啊！又将又加埋陈奕迅呢首歌曲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想代读嘅。呢位朋友叫 Rolly Ling 咧，佢话咧妈咪咧10月30日急性脑中风啊 ，Touch Wood 平安休养康复之中啦，希望妈妈早日康复，同埋多谢伊丽莎白医院嘅脑科医生周医生啦，同埋 H 8嘅职员啦，联合医院嘅急性脑中风科医生同埋义师病房所有职员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 Stella， 喂 ，Hello Stella 你好。 喂，你好，马老师，马老师，阿 Stella 同埋阿 Michael 呢边， 你 好， 你好 ，Stella， 系你好， 第一次打嚟啊？ 第二次， 但系点解好似好紧张咁 我觉得好鬼鼠， 所以紧张。 你好，你喺公司匿埋打电话嚟？ 啱食 lunch 嚟噶，喺个房里边食紧 lunch， 系啦，都鬼鼠。 自己订饭，你自己订饭定买外卖啊？ 自己带饭。 今日食咩啊？ 今日带饭，今日食番茄炒蛋饭， 哇，正啊！ 仲有咧？ 仲有啊！扇贝 炒蛋，哇，好好 啊！ 三餐咁丰富啊 ，lunch 嚟啫，汤冇汤，冇汤啦吧？ 冇， 最紧系食得开心。 水果咧， 系 有冇水果啊？ 咩果啊？ 水 果啊， 饭后果。 冇啊，冇咁多时间。 哦， 要食啊，点食？要食啲生果同埋蔬菜。 买杯雪糕食啦，咁开心。 有番茄啊嘛，咪蔬菜咯。 都系嘅， 咁雪糕你点样取代啊？ 因为我自己够甜咯，唔使食 啦， 系咪？ 阿 Stella 喺度， 系啦，今晚先咯，今晚先试食咯。 好啊， 好啊 ，Stella 好啊，今日仔仔系咪啊？ 系啊，今日仔仔 Marty。今年是今日10月8日正日18岁生日。 哇，你 大个仔啦， 成年系啊，成年嘅。 一个妈咪，一个仔仔就甜晒啦，成个。 系啊， 你讲话今晚系咪今晚有庆祝咧？ 系啊，今晚佢生日，系啊，今晚就同佢食日本嘢啦。 哇， 开心 啊！系啊，铺咗位噶啦，系啊。 哇， 食得开心啲啦。 系啊，阿仔仔中意 食咩？食鱼生定系咩？ 刺身啊，鱼生啊，都系刺身多嘅。 仔仔。仔仔系咪中意食呢样嘢咧？ 系啊，非常中意。 系哇，妈咪就就佢啦。你最中意食呢样嘅，今日食呢样嘢啦。 你中意食咩鱼生？ 系啊 ，Stella。 今日海胆话阿仔仔食三文鱼嗰啲啦，系啊， 三文 鱼 仔 胆好嘢。 阿仔大字啊，中意食呢啲嘅系。 哇，佢中意食贝壳类嘢系嘛？ 啊，系佢中意食贝壳类。 系啦，我都食 啦。系啊， 好 啊。 食完饭再整个甜品。 系啊系啊，嗰度有啊，嗰度有，佢都会嗌埋。 好啊，一于咁话。 好啊， 18岁哇，还好啊，成年 读紧大学啊，定系？ 今年 Year One， 今年 哇， 你身体 Year One， 学业 有 成， 加 油，身体健康，好 开心， 系啊， 生日 快乐。系咯，因为佢开心心啦，新又另一个阶成年人嘅阶段啦，又学业。 佢有冇女朋友啊？ 我应该冇嘅。 哦，而家 应该咋，系啊，可能未必 你知 啊， 唔紧要， 唔使紧张噶， 妈咪仲心急过佢，有未啊？我而家好想知道。 唔紧要咧，总之佢做啲嘢，佢想做嘅嘢， 开心就得啦。 尽我嘅本分，尽我嘅努力，我都会支持佢。 哇，好嘢，呢个妈咪好嘢，掌声鼓励啊！ 有 同意你咁讲啊， 系 啊， 好啦， 系因为小朋友中意系要家长屋企人嘅支持， 系啊， 啱啊， 系啦， 佢有冇驳你嘴啊？平时？ 冇。 系冇少，好少，好少。 好乖仔喎、啊， 即 如果大家有衝突、有意見唔合咧，大家都會唔出聲。到頭來我仲同佢傾，點解我哋會有咩問題出現做啊？同佢傾翻，但佢每次都會話冇嘢嘅，冇嘢啦，得啦，冇嘢嘅啦，唔使再講翻啦，咁樣咯。 我覺得有咁嘅媽咪嘅話，所以唔會駁佢， 係啊， 係咪啊？因為有啲乜嘢係講道理，大家 係啦，係啦，講 你估嚟， 係啦， 好。 阿星啊，佢话我啊， 咁啊，今日嗌你首歌喎、 啊，佢话我你学， 我唔制啊，冇，马老师好人嘅，马老师都， 得佢闹过咧，佢一路闹一路反白眼，咁衰， 反得几好睇， 同你玩下啫，同你玩下，系一定开心开心， 阿姐姐， 希望你三个都开开心心啦，工作愉快啦， 多谢晒， 好开心啊。 其實我想講嘅上個禮拜五咧，唔知點解我網上我 download 咗你個 Apps， 唔知點解聽唔到你嘅直播。 冇可能 嚇，冇、啊、理由㗎。 唔係啊，我想啊，真係聽唔到嘅，係後期到下晝先至聽得到個網上 Apps 先聽得到你嘅。 你會唔會撳咗入 archive 唔知啊， 冇、 啊。 你要睇清楚，係啊，因為佢有直播，同埋亦都係有重温嘅。 係、啊。 你 有冇交？ 你入咗去重温 啊？我有 download Apps 嘅喎。 你有冇交電話費先？ 有。 其實佢有得揀嘅。我真係同你講清楚嘅就係話，你要揀嘅就係話直播嘅時候嘅話，或者如果你揀得重温嘅話，我哋個我哋嘅直播未完嘅話，你係重温唔到嘛、 嗯， 所以你咪聽唔到咯，傻豬，知唔知啊？ 係、 啊，你揀翻清楚，係 啊。 好啊，好啊， 多謝曬。 好啦， 大 家 今日 愉快啦，好啦， 大家咁 啊，拜拜， 拜拜， 拜拜。好啦，另一個代讀者 Anna 咧點唱一歌咧，俾何以蓮啊即將生日嘅馮思雅、馮思敏祝生日快樂。灵魂奇异点 Lolita， 原因引力带动八火星球都接近，一转眼散失没回音。回望地球这些年，仍爱生命好相见，罗曼蒂克那么短，爱与恨循环发展，善恶交叠千万年，当轨道转变，连心都不见。发觉少女看不透，你我成团飞舞，圈中千亿火星斗，随着公转消耗，神光中气温那么高，旋一圈已归零，岁月宣告寻觅一丝光线，回旋来合拍，我将一起追到证明一切难不倒，梦与想不可以推倒，吸取宇宙智慧轻轻细数，成长的苦恼。银河漫游两光年，自转出十种挑战，红黄蓝绿绿。 命运奇异点啊！提提大家，仲有呢个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嘅时候咧，一号戒备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已经悬挂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40%，好干燥啊！电话里边今日都最后一位打嚟点唱嘅就系喂 ，Hello， 若若， 点啊，宝宝？ 系呀，好紧张，我打咗咁多次我都咁紧张，唔知点解 呀？ 系啊，紧张咩啊？ 好多人生日咧， 系呀，系呀，嗱，先系咧， 喂，宝宝，你未叫我， 唔使叫 你咁耐， 马大爷， 你真系我忍咗好耐啦，个个叫云系唔叫我， 好啊，因为好紧张啊，直情系紧张。 得啦，讲下笑啫， 系啦， 好，来吧，点唱？ 先系。好，星期一是我侄仔，即其实应该是我先生的侄仔，咁啊叫 Lulu， Lulu 系啊，生日，咁咧就祝佢工作顺利啦，事事如意。咁咧跟住14号咧就是我仔仔阿 Ben 同埋新抱阿 Jane。就结婚15周年， 哇，吓十几年啦， 系啊，15年咯，咁啊，跟住带咗俾咗3个孙我咯， 哇，开心好嘢， 咁好开心咯，咁跟住咧就系希望佢哋嗰日开开心心啦，有个甜蜜嘅结婚周年日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喺27号咧就系我有个朋友系食早餐识噶，识咗好多年啦，咁跟住咧就系叫黄香碧啊碧姐啊，生日 系， 咁系啦。咁就跟住到到係同埋一日喎，就係我姑奶生日啦，咁就係祝佢哋身體健康啦，最緊要開開心心。咁就係29号咧，就係我新抱生日。咁咧就係又係啦，張張真係好多謝你，真係照顧屋企得好好。咁同埋咧，最緊要就係你又生咗3个孫俾我啦，好開心。咁啊， 哇！你話好多個孫啊， 3个啫， 係因為 佢來來去都係3个啫。 係啊，因為咧，佢第一個咧就係已經眨下眼，今年12岁啦。第二個就9岁 咯。 咁咧，跟住睇一尾後第三個就多謝取 Sir 咯，因為我真係。佢嗰時陀第三個咧，真係身體係出現有問題，唔舒服。咁後屘我就真係好彩啊，有朋友話俾我聽，就揾咗聯絡咗啊取上，咁啊教咗我啲基本嘅茶水俾佢飲咯。咁跟住我就 WhatsApp 佢咯。咁後屘佢 OK 又真係又好轉，咁啊就唔使話再取上再網上同佢談。睇咁咯， 好， 咁啊就係啦，咁啊今年年頭啦，今年年頭呢個第三個孫出世咯，咁啊地長老都過咗去同佢坐月咯， 開心啊， 係啦係啦係 啦，咁啦， 仲有啊仲有噶， 要快啲咯， 23号嘅風騷同學仔啊 Karen 啊同埋 Kelvin 生日啦， 好， 咁啊就係啦係啦，係啊都又係祝佢哋開心心生快樂， 好， 多謝 多謝大家嘅支持， 拜拜。 好啦，翻嚟晏昼一点钟，多谢大家收听咗《风骚快人3小时》，我哋下个星期一10点约见大家，好唔好？ 好，拜拜， 拜拜。